将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方。 The dancing begin. Well, I didn't see that coming. Hello and welcome. Music. 我的麻醉琴总是睡不着，他喜欢爬上窗台看云飘，还躲进你的外套上三角，听门外人们走过的步调。你说我像只忧伤的小猫，总拉着你的衣角怕丢掉。你说他依赖不是你想要，太多的眼泪会觉得无聊。我的猫也许不懂得讨好，乖乖等你的拥抱，

说天好好日融融，弯月对长虹，我对你最对心，就像最闪动，我对你最对心，就像最闪动，我对你最对心，就像对山东。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？不知道。

直包容你的自私，却草草了事，只好用放手去证明坚持，坚持到最后是自我讽刺。 一夜你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。